梅妃。 Thank you.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请你去是为苦酒香而买的呀， 不好欢喜来不成而不送之道之功 也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亭凤冠上面的真是可可观大地的心愿，可爱不可爱呀， 不是阴道玄帅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朵玉衣都是千金大造型啊。 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